在离开农舍之后，马拉达恩的声音依然萦绕不散，先前的对话深埋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不断重演。星期五不时担忧地朝我看上几眼，可能这小家伙也意识到了我的情绪即将崩溃。终于摆脱了发霉的恶臭、陈年的地毯、烧焦的墙板，我感觉自己就要彻底绷不住了。我的到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大家都觉得是时候离开这儿了。男人们的猎犬交易如果没有成功，他们可能带着糟糕的情绪提早回来。另外一方面，出售那辆四轮摩托可能带来的收入已经提前有了去处。瓦拉德恩已经做起了打算，要为他自己和克拉尔·瑞贝卡的女儿举办一场联合生日聚会。我摇下了车窗，试图让傍晚时分的凉爽空气舒缓我内心的焦灼。当车子经过那条通往威尔达·卡尔普家的熟悉的岔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车速。一时间，我特别想就从这儿拐进去，然而我并没那么做。威尔达和瑞查德都走了，我想那地方就算我拐进去了，也不会再和从前一样。我情愿想象威尔达的家，那避风港一样的存在，如今已经冻结了时光，像一个罩在玻璃球里面变换着四季的小世界。它会在秋天落叶，在冬天飘雪，在春天开满野花，还有各色爬藤玫瑰盛放在仲夏，一直美好如常。我的车驶离了主道，不过是15分钟之后就开上了一条捷径。那是一条蜿蜒的乡间小道，顺着蜂蜜溪驶进一处又长又窄的谷地，那里是古时候切洛基人的一条商路。这条商路最终又会绕回到高速公路。这条30英里的路程我们过去经常走，有的时候为了绕过图瓦石，为了避开那些督查过期牌照或者偷猎的执法人员，有的时候则为了避开在山间公路上缓慢行驶的大卡车。眼下这感觉十分平静，可以将重担暂时地抛在身后。往前开出一段距离，路面渐渐变得狭窄崎岖，时不时的可以看见旁边的溪流，水面光线柔和，呈波光粼粼的灰白色，那儿映照着阴云密布的天空。蜂蜜溪那潺潺的流水声就像一位老朋友热情的面孔一样。我在青少年时期曾在这岸边度过了数不清的艰难的日子，我总是埋头于威尔达的某一本读者文摘精华本，或是从图书馆偷拿来的什么书，或者是我自己的功课。我总是试图从中寻得某种慰藉。妈妈离开之后，祖父母那个家里除了圣经便容不下其他的书籍，而即便是圣经也仅仅是为了引用和行使权利，从来不是为了阅读。其中有些内容还会和雷恩山丘所教导的有所冲突。我记得自己被打得最狠的一次，就是因为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指着圣经当中的某一页作为证据。从那儿之后，我便学会了 不再招惹这种事情。车子咯噔咯噔地驶过路面上的坑洞，我的手提包被颠得掉到了底板上。星期五睁开了一只眼睛，从车座上溜了下去，开始寻找可以吃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制止，他就在一管硬糖、一些纸和其他东西当中翻找了起来。他抬起头的时候，嘴里咬着圆管包装的一头，清香的口气透过中间的孔嗖嗖地吹了过来。 嘿，星期五，你快给我吐出来，你吞下去可是会便秘的，说不定你还会更惨。 我俯身过去，抓住圆管的另一头，和星期五展开了一场笨拙的拔河比赛。 好了，星期五，你快松开，那是…… 我话还没说完，此时路面陡然间下降，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我们像在山里坐过山车似的，一下子腾空了，车子砰的落地，哗啦啦的驶过一个凹凸不平的水坑。我看到泥浆四处飞溅，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响，才终于驶上了平整的路段。崭新的道路，路面平坦，前面的树林里反射着金属的光亮，和这儿偏僻的乡间景致不太相宜。 这到底是…… 星期五跳上座椅，亲自查看起来这样的状况。车子从悬在路面的橡树枝底下驶过，来到另一侧之后，蜂蜜西路上那身份不明的陌生物体就突然变得熟悉起来。我慢慢地把车停下，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伸长脖子凑到窗户边，看到无限延伸的12英尺高的铁环栅栏。那儿没有岗亭，但是前面那扇大门以及门上 EH 的字样却叫人不容置疑。艾文哈尔，又是他。这个男人不仅坐拥了一整座山头，截断了经过萨拉拱桥的那条老路，甚至连蜂蜜西路都已经被他占为己有。拜他所赐，我们不得不再次掉头，然后沿着原路返回。我甚至可以预见，我们还得往回再开20多英里，才能再回到公路上。就因为这条路属于埃文哈尔所有，这地方肯定有一大半土地都被埃文哈尔占。 星期五，开什么玩笑？你能相信这种事情吗？ 星期五没有回应，但他似乎也是一筹莫展的样子。低沉的怒吼从我喉间发出，变得越来越大声，而星期五突然惶恐起来，使劲地把自己往副驾驶座的车门上挤。我特别想直接把这大门撞开，或者至少在上面留张字条臭骂他一通。可惜门上架着个摄像头，凭我这种运气，如果我当真那么做了，这个影像最后肯定会作为呈堂证供出现在跟踪案的法庭上。唯一的好处就是堵路事件将我的怒火引向了别的地方，使我暂时忘却了家里的种种问题。不过也有可能这事儿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感到愤怒至极，简直就要抓狂了。我猛踩油门，突然加速，一个急转弯，并且特意绕了一个大圈，就为了尽可能地甩起更多的泥浆和沙石。鉴于这辆车只有前轮驱动，这么做可以说是相当愚蠢，大部分泥浆落到了我自己的车上，但是这种感觉十分痛快，宣泄了我这一天的不满，对家庭羁绊的不满，对封锁道路阻挡他人通行的不满。我把车子 越开越快，泥浆四处飞溅，车轮风转起来。然而我突然发现，星期五和我正在往路旁移动，我们眼看就要掉进水沟里了。这下糟了，这儿的路况我很熟悉，我早该想到的，我是在土路边上长大的。我再次加大油门，车子猛地向前倾斜，使星期五直立着靠在了座椅上，看上去像是在恳求什么。他的表情看上去恰合时宜，很好地诠释了我们心中的所想。说时迟那时快，当时我可顾不上星期五是怎么想的，我的心里只想着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然后车子艰难地朝路面爬了去，甩起了泥浆越陷越深，甩起泥浆又越陷越深。加油宝贝儿，快点加油小宝贝儿，只要你能从这儿开出去，我绝对把你洗干净，我发誓。我看着路面一点一点的越来越近，引擎声不断的轰鸣，变速器发出了连续而低沉的噪声。我默默地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呀。车子又向前冲了一下，我心想有希望了。可是随后我们便彻底地陷了下去，直到车子的轮轴都陷进了泥浆，我才终于把车停下来。车子卡在了离路面一英尺的位置，我垂下脑袋搭在了方向盘上，呼出一直屏住的那口气，一声拉长而低沉的悲鸣慢慢地在车里蔓延开来。我后知后觉地发现，那声源竟然是我自己，而不是星期五。他在副驾驶座跟着我嚎叫了一声。我抱着万一的希望拿出了手机，果然没有信号。我的可选方案顿时大为缩减，要么沿原路走回去，而我至少有十英里都没见过任何像是房屋的建筑，要么就只能去埃文哈尔那儿碰碰运气。他绝不会相信我的车子陷在这里不是有意为之。我当真在意他的看法吗？也不尽然，只是再次跟埃文哈尔发生冲突，对于建立信任而言是毫无帮助的。而我刚刚发现，萨拉拱桥距离他的领地仅仅一步之遥，这是我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需要以某种方式赢得埃文哈尔的信任。他显然并非像他声称的那样对他所说的那份书稿一无所知。可悲，这一刻所有的选择似乎都指向了埃文哈尔。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埃文哈尔那讨厌而高傲的模样，他一脸得意地准备奚落我。我牵着星期五走到门口，在摄像头拍摄的位置站好，然后用国际通用的遇难信号表示我的车陷进泥地里开不出来了。然后我就站在那里，我寻思着会不会有人过来，如果没人的话，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如果走回去的话，等我走到最近的房屋的时候，天肯定早就黑了。而且谁知道在这种偏远山路上的房屋里，住着的是不是什么危险人物？我的车里连个手电筒也没有，除了我手机里的那个软件，而手头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只有半管儿沾满了星期五唾液的硬糖了。我该怎么办呢？15分钟过去了，我挥挥手等上一会儿，又使劲挥手，根本就没人过来。雷声在群山上轰隆隆地响起，暴风雨席卷山林的速度比我想象的慢了一些，但它很快就要来了。山谷中那夹带着湿气的寒风便是一项很好的明证。 我抱紧了双臂，冻得直哆嗦。啊，我的衣服太单薄了，完全无法抵御冬意初显时节里天黑之后的那种低温。我在想，今天晚上究竟会有多冷呢？我冲着摄像头开始大喊：嘿，有人吗？我的车陷进泥里了，我需要帮助。嘿，有人听见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艾文哈尔在他那座山顶堡垒当中满不在乎地关掉了显示屏的开关的画面，并且我仿佛看见他吩咐手底下的保安说，就让那女的待在那儿，这样他就不会再来烦我们了。不管怎么样，艾文哈尔确实想把我从这儿撵走。我很难相信，仅仅是在几个礼拜之前，我还感觉自己幸福无比，身处于事业的高峰期，走在纽约清晨平和的街道上，准备去参加我理想工作的第一次选题会议。一切都是那么完美，直到守护故事的人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直到我把它打开，并发现了一个躲在木屋底下的16岁的女孩。就在这个时候，星期五抬起头来，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新的主意。这小东西，他向来十分怕冷，如今已经打起了寒战。因为在过去的秋冬季节里，即便只是前往遛狗公园那种短途出行，我也必须会给星期五穿上毛衣。啊，快点快点，快想办法，快想快想，赶快想。可是我感到我的喉咙发堵，我想做的能做的唯一的只有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我忍住哭泣的冲动，仔细观看门口的围栏，判断着如果从这围栏上面翻过去的可能有多大。我的体型保持得相当不错，没准儿我还真的能行。可是星期五怎么办呢？大门底部和车道之间那间隙只有一两英寸那么大，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把这小家伙塞过去。而且就算过去了，这儿距离艾文哈尔的住房也应该还有好几英里。在这座山的最顶上，当然有人。或许……我正想到这儿，一阵四轮摩托车轰隆的声音如同来自救世主的喃喃低语般传了过来。这简直就是我的救星啊，消解了我之前所有的不安。一股暖流注回了我的身体，驱散了我先前所有的寒意。那声音正朝这边靠近，并且逐渐变得响亮起来。我想终于有人发现我了。几分钟之后，一辆迷彩四轮摩托车从山洼处冲了出来，那样子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驶过了草场，腾空飞过路上的小山包。在他向一侧滑行180度，以漂移的方式把车停在那边的车道之前，我便已经认出了这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杰克哈尔。他说着，他们和我说有个人被困在这儿了，然后抬起一只脚跨了过来，侧身坐在四轮摩托上，似乎还没想好应该拿我怎么办。我没想到那个人原来是你。那如果知道了你还会过来吗？我问道。杰克哈尔咧开嘴随和地笑了笑，眼角出现了几道笑纹。我发现他和艾文哈尔有着相似的笑容，那也是一个十分迷人的笑容。他打趣儿似的说道： 我可不像我哥哥。不论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我都觉得十分的放心。可不像他哥哥，这话正是我现在想要听到的。我竖起大拇指，越过肩膀，向后指了指我的车子。我的车子被困住了，我都不知道原来蜂蜜西路也已经封闭了。我的这句话里透着苦涩，可我此刻一定是不由自主的。明白了，我先看看情况再说吧。杰克哈尔从四轮摩托上滑了下来，然后他在键板上输入了密码，面前的门立马就像魔法似的打开了。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前进，哪一条路才有道理？奇迹抱起我们，还好你还在这里。毕竟路上有你作伴，就有幸福的预感。幸福的雨